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不易成为众人目光聚焦的中心点，燕京华脸皮发烧，后背发麻，不过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。段书觉脖子上的蛇牙项链已是二人先前熟识的铁证，文玉京被逮捕是不可能回来护着段书觉了。段书觉就算要反泼脏水，又要怎么证明他自己是清清白白的一朵白莲花呢？想到这里，燕京华感觉自己这回稳如老狗，完全可以躺赢虐权。毕竟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没有做过一件事，简直难如登天。他施施然出列，拜倒在地，做痛心疾首状： 师父容禀，弟子却因一时善心私下收留了受伤的段书觉，违反了静虚峰的规矩。可师父常教导我们要存善意，履天道。段书觉是鲛人，一生于天地之间，有心有情。弟子见他可怜，便无端生了多余的恻隐之心，却不想引狼入室，竟不晓得他会有这般大胆。 这一番名贬实褒的自吹自擂，不仅给燕京华自己顶上了个上千瓦的圣人光环，还顺嘴把段书觉的真实身份直接公诸于世了。赤云子脸色一变，微微偏过头去，闭目不语。众弟子则直接炸了营：啊，鲛人？段书觉是鲛人？那他入山是何目的？果真是狼子野心吗？闲言不实传入池小池耳中，他早已听过各式流言，再难听的都不会往心里去，只会当他们在做自我介绍。当他察觉到自己的右手正在不自觉攥紧，拇指间更是渐渐抵的冲了血。这些话，这些议论，段书觉上一世缩在炼丹室内已经听够了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深刻在他头脑中的噩梦。令他午夜梦回时，清醒之余总要争冲许久。他重活一世，难道说还要面临同样的局面，还要再害死叶兄一次？与其这样，那倒不如……池小池不动如山，他对段书觉道： 冷静。 段书觉用拇指在指腹侧面写道： 是，信我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手掌紧握的力度轻了些。 如果事态无法挽回，再让他们见识报名段书觉。 池小池稳稳跪在原地。 现在我先让燕京华见识一下刁民池小池。 他抬起头来，镇定地看向台上诸人。他早已把自己身份告知赤云子，所以台上这些军长都已知晓段书觉的鲛人身份，并不会觉得多么惊愕。另一厢，燕京华仍在口若悬河，舌头满嘴乱跑，润物细无声地给他扣着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。 段书觉被我养在余光潭中，受静虚峰之惠，得文师叔教诲，却不思回报，不敬师长。前些日子弟子先被无端冤害，受尽折辱，后天降玄雷落于回首峰上，或许便是上天之境。 池小池静静地听他把屁放完，哼，能把一张脸皮千锤百炼到这么厚，如比娘还真是个人才。待他说完，段书觉方才恭恭敬敬地叩首一祭，旋即仰头直视燕京华，平静道： 是。剑会开始数月之前，燕师兄救段某于水火之中，与段某有大恩大德，此恩此情，段某敏感于心，永不敢忘。 这话语气温存，却说得燕金华莫名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是错觉吧？段书觉突逢变故，又被直接撂上了明月楼囚禁，根本就没有给他出主意的人啊！一没有时间淹没证据，二没有人能给他证明，光凭他那个榆木脑袋要如何翻盘呢？燕金华心中有了数，口上便强硬了起来。 是，你本该如此，我也是如此教你的，可你真正做到了吗？可有往心里去？ 我去你个螺旋腿子！ 池小池不再接他的话，看向赤云子。 叶师兄既出手指证于我，想必已将诸样证据呈交给师伯了。 赤云子略微颔首，以示默认。池小池点一点头。 此为公审，在众位师兄尊长面前，可否将这些交与书觉，让书觉观视一二，也好自辩。 燕青花很想说变你个头变，拉出去砍了，可惜此地他并不能做主，狐假虎威过头了，就会很像某些书中那些无脑跳脚的反派，他自是要做一个有逼格的反派啦。于是他胸有成竹，替段书觉请求道： 请师父请出物证，让此子甘心认罪，也好证明弟子所言非虚。 赤云子便请身旁苏云将那些恶气附着的蛇灵蛇蜕送到段书觉面前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无数双眼睛盯着，不必担心他弄什么玄虚，行什么鬼事。燕金花甚至很希望段书觉智商突然归为负值，做出一个傻逼圣母主角应该做的行为，譬如未免牵连到挚友叶继明，立即把这些东西销毁之类的。然而在他想入非非时，段书觉将东西放下，温言道： 弟子已观试过，多谢师伯。 燕金华失望，我靠。池小池重又跪好，目光转向任听风。 敢问任师伯，那日你所见那条灰蛇年岁几何？ 任听风不必回想，张口便道： 凡妖族来，长相不足为信，但他身上妖息强烈，人息不足，成人之期怕还不足两年。若论蛇灵，灰蛇有灵，长受天道滋养，若是天赋绝伦，蒙昧早开，或许能在寻常人籍贯之时便化为人形。 赤云子闻言，心念微动，若有所思。 师伯大概已查过，这些蛇蜕蛇鳞其上的确有毁蛇的气息，且与那日迷蝶谷中出现的那条毁蛇气息相同。 池小池态度极其温和。 但师伯可曾辨识过，这些蛇鳞蛇蜕年岁几何？ 闻言，赤云子立即令苏云取回蛇蜕蛇鳞细细研究。任听风先前只顾着分辨气息，并未特地观察此物，得一眼点拨，再留心看去，立即察觉到了不对。 此为又毁之鳞与又毁之蜕。 又毁？ 燕京华脑子转了几圈，一时没能消化这个判断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叶继明始终是小小的一条，盘起来也不过是一盘蚊香大小，因此搜刮余光潭，见到小片的蛇鳞和细窄的透明蛇蜕时，他并未生疑。却不知叶继明只是习惯在段书觉手臂上同他玩闹，才时常保持小蛇模样，凡逢蜕鳞蜕变之时，他都会隐于鳞中，一点点蹭着树蜕皮，生怕把那条鱼吓炸了鳞，以后都不同他玩了。但底下脑子稍快些的弟子已然明白，悄悄同身边的人讲述自己的猜想。赤云子与其他几位目光交换几瞬，心下洞明， 转而呵斥燕金华：“ 跪下！” 燕金华莫名：“ 师父， 你作何解释？” 赤云子将那蛇鳞蛇蜕抛至他眼前，冷声质问：“ 你在余光潭找到的，竟是又毁蛇蜕，可段书觉在剑会前才到静虚峰数月，你倒是说一说，他是如何与一条早早生活在余光潭的毁蛇勾结的呢？” 燕金华脸色巨变，豁然扭头看向段书觉，脑中浮现出他方才所言：“ 我与他是旧日相识，相识于静虚峰余光潭，剑会开始数月前，燕师兄救段某于水火之中，于段某有大恩大德，